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原文摘要，第一品至第五品。行有品第一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，隔寮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可轻于初学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末意智，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。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般若品第二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是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，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。自性能含万法是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，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知为大，故曰摩诃。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，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无弟子。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，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于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于即般若觉，一念至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，

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邪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，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闲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失前。菩提指向心逆，何劳向外求玄。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定慧品第四。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，言定慧别。定慧一体不是耳，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，若是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个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亦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不在于争，若争先后即同迷人。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，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，此定慧法亦复如是。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莫心行产区。口淡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勿有执着。迷人着法相，直因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结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心若住法，名为自福。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福。于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福也。此事以无住为本。爱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则法体清净，此事以无相为体。于诸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只缘口说见性，迷人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， 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，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，故经云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做禅品第五。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，若着心着境，即障道也。何名作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名为作，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。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净思净即乱。若见诸净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是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是为禅定。